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八十三集。就在唐默转身的那一刻，在欢快的圣诞快乐歌的背景音乐下，一道清脆的童声响彻华夏上空。 叮咚，版本更新通知，2018年1月1日黑塔 2.0 版本即将上线，请各位玩家尽快熟悉新版本规则。新版本游戏规则。 唐默刷的扭头，睁大眼睛看向那座悬浮在上海中央的黑色巨塔。漆黑的巨塔此刻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如同他宣布地球上线的那天一样，放着的同样是一首圣诞快乐歌。他的声音没有停下，他用洪亮的童声继续说出了新版本的游戏规则。 叮咚，黑塔 2.0 版本新增规则。第一，现实副本开启，玩家可在地球参加黑塔游戏。第二，集结副本开启，每周开启一次集结副本，玩家可在区域黑塔内进入副本。第三，每名玩家每三个月必须攻塔一次，否则强制进入。叮咚，2018年1月1日新版本上线，更多规则敬请期待。 清脆响亮的童声停止，那首欢快的圣诞快乐歌却依旧在上海上空叮叮当当地响着。漆黑的夜色中，那座黝黑的巨塔如同一个沉甸甸的巨物悬浮在城市的空中。唐默远远地看着，手指缩紧。他思索片刻，没有选择在夜晚赶路，而是回到房间里，在抽屉中找到纸笔，写下自己目前已知的黑塔规则。首先是游戏开始第一天黑塔颁布的三大铁律：一切解释归黑塔所有，每天6点至18点是游戏时间，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第一条和第三条可以忽略，第二条的游戏时间准确来说应该是每个大区的标准时间。黑塔将地球上的200多个国家分为了数个大区，比较强大的国家例如华夏、美国直接设立为一区，成立为华夏区、美国区，还有许多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区域，比如欧洲区。每个大区第一个出发攻塔游戏的玩家都会把全区玩家拉入游戏，黑塔全球通报他的名字。接着每区第一个通关黑塔游戏的玩家，黑塔也会通报他的名字。唐默将自己曾经听到过的所有区的名字全部列在纸上。白纸上黑色的汉字分为两行，第一行以国家为一区，第二行以许多国家为一区，前者的代表如华夏区，后者的代表如欧洲区、东亚区。唐默的手指在华夏区和东亚区上轻轻敲击着。华夏属于东亚，但华夏区和东亚区是分隔开来的。它是以什么标准划分每个区域的？昏黄的台灯下，唐默目光冷静地看着这些区域的名称。他沉思片刻，又开始写其他的规则。6点至18点的游戏时间是指当地的时间，比如华夏以北京时间为全国的标准时间，所以全华夏区域的所有玩家只可以在这个时间内触发副本，圣诞节福利副本除外，它更像是个额外副本。唐默忽然一惊，难道美国现在还没有经历圣诞福利副本？唐默抬头看向墙上的钟， 分针刚刚划过12，只在1的位置上。秒针滴滴答答地走动着，现在是北京时间12月25日的0:05，对于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来说，才是12月24日的11:05。华夏区是在晚上6点整正式进入圣诞福利副本的，那美国区是也已经经历了圣诞副本里，还是7个小时后他们才会经历这个副本呢？唐默用黑色水笔在华夏区和美国区画上了2个圆圈。安静的房间内，唐默低着头，静静地在纸上写写画画，时不时地停笔思考。5个小时后，天空蒙蒙亮，地球上泛起了淡淡的蓝白色光晕。唐默收拾好东西，背着背包起身离开。临走前，他将自己写过字的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拿打火机点燃，烧成灰烬。确定纸已经全部成为了灰烬，唐默背着背包离开。就着还未完全洒亮的天色，快速地潜入了阿塔克组织所在的商场。当唐默来到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一个人影。他先去了洛风城的办公室一趟，没有人。唐默思索了一下，走到地下2层的阿塔克医务室，果不其然，这个房间亮着灯，里面传来微弱的说话声。唐默推开门，房间里的人立刻戒备地看向他，发现是他后，众人松了口气。明亮的灯光下，唐巧和丽兹拿着纱布碘酒，在帮洛风城清洗伤口。这间临时的医务室一共有3个床位，此时此刻每张床上都躺了人，一旁的椅子上还坐了5个人。坐在最里侧的小胖子看到唐默，赶忙跑了过来。 唐哥，你没事吧？ 赵子昂仔细地上下看了一遍唐默，没在他身上发现伤口。小胖子松了口气。 你没受伤？ 唐默点点头。嗯。他的视线扫过房间里的阿塔克成员。躺在床上的3个成员里，有1个成员曾经和唐默一起偷袭偷渡客组织。他们静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缠了一些绷带。洛风城坐在椅子上，丽兹用棉球蘸了碘酒，用力地把他伤口里的沙石挖出来，再绑上绷带。做完这一切后，洛风城站起来走到唐默面前说， 没事就好，你得到奖励了。 你没得到？ 难道站在这里的人不是每个都成功通关了圣诞副本，获得了奖励吗？ 洛风城没有回答。小胖子已经难过地说，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得到。腾哥，黑塔发布支线任务以后，我们就赶紧去找那个圣诞树枝了，但是我们这个商场里人很多，附近的树枝不够。阿塔克组织18个人，只有9个人抢到了树枝，洛老师有，我和杰克斯都没有。 小胖子还是个学生，不喜欢叫洛风成为博士，一直和陈珊珊一样叫他老师。唐默立刻想到了一个问题，他看向洛风城， 这个房间里受伤的不止9个人。 丽兹和唐巧的身上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伤，唐默下午离开前他们并没有受过伤。 洛风城说，我们一边走一边说。 唐默轻轻点头。 阿塔克一共9个人得到了圣诞树枝，我巧合得到了一根，唐巧、赵子昂他们都没有。得到树枝后，我立刻被传送进了一个副本，副本 BOSS 是一只不倒翁。副本内容并不难，只是有一些陷阱，这些不重要，我暂时不和你细说。除了我和你这种完成支线任务进入副本的。 从唐默刚才的反应，洛风城很轻易地猜出他也得到了圣诞树枝。 唐巧那种没能顺利进入副本的玩家，在30分钟的时间到了后，直接被强制拉进了副本。 唐默说， 原来是这样。 对， 我在处理伤口的时候问了阿塔克的所有成员，我们的副本有难有易，但大致的感觉是一样的，应该属于同一类副本。全滑下去的玩家都被传送进了圣诞福利副本里，只是靠圣诞树枝进入副本的玩家在游戏结束后得到了圣诞老人的奖励，也就是那颗小星星，增强了体质。没有圣诞树枝的玩家只是参与了游戏，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唐默没想到这个副本竟然是每个人都强制要参加的，哪怕完成游戏或许也不会有奖励。但是他更在意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副本有难有易。 两个人走到洛风城的办公室，洛风城将一个破旧泛黄的本子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到最新的一页。 唐默看到这一页上用水笔写了许许多多的字，字有些绕，似乎写得很匆忙。 洛风城将本子递过去，这是我刚刚询问每个成员的时候记录下的他们的游戏副本的大致内容。 唐默低头看了起来。 赵子昂和杰克斯很巧进入了同一个副本，他们的副本是我已知的所有副本里最难的。杰克斯说那个副本一共五个人，除了他和小胖子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异能者。 洛风城说 除了他们，唐巧进入的那个副本也有点难度，但远比杰克斯小胖子的简单。 唐默把这12个副本全部看了一遍，他合上本子抬头说 都比我的简单很多。 洛风城颔首说 果然这个副本是根据玩家的实力调整难度变化。 顿了顿，洛风城问道 你的副本有多难？ 一共8名玩家，有1名玩家当场死在副本里，还有3名玩家被迫进入了攻塔游戏，只有4个包括我在内顺利出来了。 看着洛风城若有所思的目光，唐默主动说道 按照这个推测，圣诞副本的奖励是一致的，游戏失败的玩家会被强行进入攻塔游戏，而游戏的难度和玩家的水平有关，那么我参加的那个副本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才会这么难，那个副本里还有一个玩家他水平很高。 洛风城来了兴趣， 因为你和他，你们的那个副本才会淘汰了4个人。 唐默并不想透露傅文铎的事，他与傅文铎的关系很微妙，两个人并不认识，但都是拥有火鸡蛋，所以也算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是临时的同伴。傅文铎的仇恨值在全滑下去的玩家中，他敢说第2，就没人敢说第1，没必要将这件事告诉给洛风城。 唐默正准备想个理由搪塞过去，突然他脸色一僵，缓慢地抬头看向洛风城。 等等，陈珊珊呢？ 那本子上一共有12个副本，13个成员名字，里面没有陈珊珊。洛风城的脸色慢慢沉了下去，他没有说话。一道难过的声音从大门的方向传了出来。 唐哥，珊珊她没有出来，所有通关游戏的玩家都出来了，你说她是不是出事了？ 唐默心里咯噔一声，说不出什么感觉。他看了眼这个双眼通红的小胖子，再转头看向洛风城。 洛风城点了点头，说阿塔克一共有5个成员，目前还没有从圣诞副本里离开，其中包括陈珊珊和乔菲菲。 圣诞福利副本突然开启后，我、珊珊、刘晨还有菲菲四个人一起出去找圣诞树枝，最后一共找到了2个。我和刘晨决定把树枝给珊珊和菲菲，他们两个是用树枝进入副本的。 小胖子已经比半个月前坚强多了，面对同伴的失踪，他尽量冷静地说， 本来我是想珊珊他们毕竟是女生，打架什么的不如我和刘晨，我和刘晨没树枝说不定还能应对危险，不能让他们两个女孩子这样。可是12点早就过了，唐哥他们还没有回来。 赵子昂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唐默手指缩紧，他分析道， 哪怕是同时拿树枝进入副本，他们也不一定会进入同一个副本。就像杰克斯没有树枝，你没有树枝，但你们进入的是同一个副本，副本完全随机。赵子昂点点头，唐默看向洛风城，后者也沉默地看向他。最后唐默转过身走到小胖子面前，轻声地说，等吧。其实早就知道是这个答案，但赵子昂还是没忍住跑过来把事情告诉唐默。除了等，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唐默不可能知道陈珊珊在哪个副本里，现在圣诞副本早就关闭了，唐默也没有办法进去。小胖子低着头离开了。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